谢池把他拉回了医院，天不亮小望云偷偷跑了，顾不得身上的伤与周遭的危险，在安全区找了半天，始终抱着一份希望。小望云穿着黑色呢大衣，在一众蓝袄灰袄里格外显眼，阿如远远就看到了他。 那个是肖老师吗？ 孟元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心头一紧，来人果然是肖望云，他们俩朝他走过去。 肖老师！ 肖望云回头，眉头始终皱着，从前见他总是干净条理，现在头发凌乱不堪，眼镜框上都沾了泥块，整个人看上去沧桑许多。他见识他们， 你们俩赶紧把头发剪掉，脸抹黑。 孟元摸了摸自己的长辫子，没有说话。 肖老师，您怎么在南京啊？ 取东西。 肖望云刚查完难民名单，没找到江守院，要赶去别的安全区。阿如和孟元跟着他。 兵荒马乱的，取什么呀？ 一两句说不清。 您受伤了？ 小望云早已顾不上腿上的疼，孟元始终没有开口，见小望云往门口走，叫了声 肖先生。 怎么了？ 没事，您注意安全 啊。你们也是。 见小望云离开，阿如抵了下孟元。 哎，你不多说两句吗？ 哎，算了，感觉他也不太想理我们，而且好像有急事。 肖望云失血太多，在家一直未休息，还没走到门口倒头晕了过去。孟元赶紧迎上去。 肖先生！ 日本兵着魔了一样，见人就杀，见女人就奸。江边堆满了黑黝黝的尸山，杨家只剩一个11岁的小男孩了。何峰把他抱了起来。 别怕，中国人。 医院里到处是伤兵与被炮弹炸伤的平民。谢池没工夫再去找肖望云，如今医院专业医生护士本就少，在沦陷前基本跑光了。现在这些医护人员大多都是安全区内部过来帮忙的，虽顶不上大用，简单消毒包扎等工作还是容易上手的。上海沦陷前，谢池的旗袍店就被炸没了，房东也离开了南京，他便来到鼓楼医院，一直跟着薛丁青引荐的那个美国医生做事儿，学了点儿简单的救护。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，谢池一直没合过眼，他跟着救援小队出去抬伤患，不停地来回，因为有美国人一直跟着，日本兵没有为难他们。他们要出去安全区，到外面的一处难民营一趟，接两个重伤的难民。街上的残肢剩体横七竖八，女尸大多裸着下身，被堆在道路两侧，而横在道路中间的那些被汽车碾，被马匹踩，很多已经没人形了。有的路段尸体堆太多，车开不过去，还得下车把尸体挪到路边，满地红黑色，走起路来都粘脚。刚下车，一个护士趴到墙边，乌拉乌拉地吐出来。谢池抚了抚他的背，走了。这小难民营聚集了很多妇女，刚听到外面的车声，还以为鬼子又来了，吓得个个缩成一团。见是医院来人，才放下心来。他们当中也不乏受伤的，祈求可以留下医生和护士。救护车停在学校外面，谢池头昏眼花，几乎要晕倒了，硬撑着筋疲力竭的身体推伤患出去。他忽然听到门外的一个男声：“ 救他！快救他！还有气！救救他！” 远处不断传来枪声，脚下是蚊子碌碌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有耳边呼啸的风。所有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只有那短促的五个字瞬间将他震醒。他快步跑出去了，扫视周围，只见一个男孩被抱进救护车里， 谢池自认为不会听错的。谁送他来的？ 一个当兵的。 往里边去了。后面的医生推着救护车过来，护理人员仓促指了下西边，便去帮忙。谢池转头冲向街道，看到了从废墟一跃而过的身影，他不敢大叫，闷头追了过去。刚翻过墙，一只大掌按住他的手，压在了残壁上。